好多的听众朋友平时都特别想你，老念叨你，尤比尔女神什么时候来啊？我特别想知道她最近又吃什么好吃的。 我今儿吃饱了来的。 胖没胖？她双十一花了多少钱？她现在破产没破产？ 哦，最后这两个话题我是内心是拒绝的。 原来现在你变成了破产女孩，是破产姐妹是吗？ 嗯，其实差不多。 哎呦天呀！ 而且我身边好多朋友最近都开始在退货，对吧？ 啊， 我都没退。 为啥呀？ 不是因为说多合适，就是因为我都没拆开。 那赶紧的，他们不是都有一个期限的吗？ 对， 就是、在多少天之内 有一个运费险， 对吧？ 对吧？ 啊！ 但是其实还行，我觉得我的经验就是，一般网购失败的几率不是特别高。 哟，你都是瞅准了再下手。 对，我绝对不盲目，我大概要斗争很久，无论是什么。 哎，我告诉你，就是苗山向我推荐的每一样东西，我只要尝试了，我绝对不会后悔。而且我还紧盯着他，你知道吗？属黄花鱼的，我紧盯着他，然后我就续买。啊，使完一段时间，我一继续用，而且受我传染，我们全家都用。 我现在应该开一个小卖部。 真的，所以我就特别建议珊珊啊，开一个自己的微店啊，对吧？这可以吧？卖点东西啊，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明年我就是这么想的？ 来，还反一。 但是微店我不是为了给我自己开一个，但明年那个新的节目真的要做一个， 是吧？啊，没事，就是把咱平时你用的好的介绍给我的那些都搁进去。 那个不够实惠，因为这咱不认识，咱们找机会还得给听众朋友找点实惠，所以其实还是想找点特惠的什么。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因为我吧，在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要研究很久，因为我特别怕上当。上当这个事儿吧，比如说你真损失点钱吧，也不是小事儿，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大事儿。但是它不是最关键，最关键就是万一入口吃的东西。 哦， 对吧？ 对，吃完了以后身体再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好的 对吧 效果，那就麻烦，太恶心人了。 对，所以我真是不敢。尤其你就是那种有调理功效的也一样，因为这个穴位确实存在，万一你买错了东西，它适得其反也不好。 哎呀，要万一打通我的任督二脉怎么办呀？ 你已经打通了，你没觉得吗？ 我想多了是吗？哎，看出来了，今年你是狂妄，不能说是今年，今年往前 一直以来， 对，一直以来你都是往外掏钱的主。那明年你就开始往里收了， 我觉得可能会 转换方向了， 我觉得可能会更多。你这，你说， 哎，那你有没有发秃噜的时候？就是说，哎呦，真的，这个月我发了工资之后，我全还了银行。 那还真没有，我不是月光。 我天呀，一粒米的收成都没有。 你说双十一这种事儿，一年一次 啊？ 双十二一年也才一次， 还有618呢？ 对，也是一年一次。 还有412还是41几啊？414。 这么说吧。强买不是，就是大肆进货的机会通常是半年一次，你看这个几率就还行。 但是我告诉你，最近我身边还真有一些朋友揭不开锅了， 真的 遇到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次经济危机， 经济慌 啊，经济慌，拿不出钱了。有两个朋友分别在这两天给我发了一下他的银行卡的这个余额的截图，你猜啊，一个人剩1.7毛，一个人剩240点什么几几， 就所有个人存款吗？ 对，基本上算是 还买了大件吧。 我问了一下，你知道都干嘛了吗？金九银十都是装修的好时节 哦。 他们等于是从9月份开始装修，差不多到11月份的时候装修也完了，家具也进了，电器也买好了，这不是双十一没有赶上，结果发现现在花秃噜了，然后最后新家住不进去。为什么呀？没钱买床了。然后我们有一哥们就说，嗨，干脆啊，我就买个垫子，我直接躺垫子上。 他哦，你要说这样，他因为先买了房子，压力就肯定很大。 对呀、啊， 然后又 装修， 简直是火上浇 油。 哦，那我有这时候 有吧？ 我就是当年 肯定有啊。 虽然我们家房子很小，但是购置的那一年，你知道那一年那交完了房款之后，那后半年过得很惨。我现在有个朋友啊，直到现在关系都很好。 为什么？ 是因为我买完房子之后，真的兜里没有钱了。我记得当时有17块钱。真的17块钱， 跟我们那1.7毛的差不多。哎， 交完了税 啊， 过完户，乱七八糟全交完，真的17块钱， 就剩这么多钱了 啊！装修 什么的，爸妈也不接济你一下， 没敢跟他们说，因为房子款就是大部分就是借的。 姐，那你平时都干嘛去了？ 就大部分管他们借的。我跟我妈是这么说的，你看我还出了一部分呢。我妈揉了揉眼睛回她自己家了。 妈妈这样做是对的，没有再给你撂下一句狠话就不错了。 对，就我记得是啊，就是硬装的钱提前就预付都交了， 是 还有那个洗手间的柜子啊橱柜那些不都要提前交钱吗？钱也交了 啊。 然后这些钱都交了之后，就像床那些真的我都没买，橱柜还有当然没地儿搁橱柜，就是床头柜儿。床头柜， 咱家那豪宅有多大？没地儿搁住。 哦， 其实想、 啊、不说这个问题了，这个不重要。 就是你知道吗？就已经花到17块钱的时候，家里还是怎么大？你知道，反正就是就那个床啊、柜子啊，还有像彩电这些东西，就慢慢搬进去再装进去的这些东西， 一样一样弄。 那些已经没有钱买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就凑合，然后那个时候我一个当时的邻居、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正好住我前面的楼，他就说你最近那个弄房子的事儿怎么样了，我就跟他说了一下我的窘迫，他说来吧上我家咱叫个外卖，他至少请了我吃一个礼拜饭， 有我的就有你的、有我一个馒头绝对少不了你一半， 真的我最后都不好意思了、我说我不去了，他说你来吧来吧，我说真的不去了， 男生吧， 女孩 哦女孩哦 我跟你说通常在这个阶段能指得上的真的都是姑娘， 男孩都不靠谱，谁说的呀，我告诉你就来我们家一样吃，我给你俩馒头 真的我记得那姑娘当时跟我说的，我后来她叫我去我都不去了，她说咱们就在咱们周围好多饭馆、反正我要吃饭下楼咱一块吃一个， 就是 我说哎呀不去了我不是很饿什么的， 呦呦呦， 后来她说闪闪 你就别装了， 在这段时间有我一口吃的就分你一口、 我还真这么说的 对真的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这就是好闺蜜，所以今儿啊我们就特别想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在你的人生不长的这么一个阶段当中 不长我这 有没有曾经你揭不开锅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自己曾经的一次经济危机，当时已经惨到什么程度了，后来你又是如何度过的，就把大概的那么一个情况跟我们描述一下，不用写长篇大论哈，我们不看作文， 我们想看看您那瞬间 对，其实是苦尽甘来，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就是给大家敲响警钟，双十一刚过去，很多的朋友都已经花了好多钱了，就像珊珊说的买了好多可能有的没有的那些东西， 没有我扔了一批，这些现在都是有用 的，我的天呀，新的你就扔啊，你扔给我呀、 我的意思就是我的家里没用的东西我扔了一批， 哦，那你也可以扔给我 了哎，真的我最近简直大扫除，我们家断舍离断太好了 是吧，反正又该买了，我的意思就是 双十二又来了， 对呀大家可以省点钱哈，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有没有那么一次您都真的揭不开锅了，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交管部门严查涉牌违法，外地车挂京牌罚5000扣12分， 西城将按照每20000居民配置一个的标准配备便民生活服务综合体， 辅导班营销术助长家长的焦虑感， 好了，欢迎大家呢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和我们来一起互动交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好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 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好了，北京时间的7:42，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呢，中关村交通大队在涉牌专项执法当中啊，就查处涉及12分以上的严重涉牌违法近400起，其中最多的情况是外地号牌逃避限行、本市车辆逃避限号等处罚。交警介绍，很多人完全不懂涉牌违法行为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可以说是无知者无畏啊。那么今年中关村交通大队查处的近400起严重涉牌违法当中，以伪造机动车号牌、用号牌贴变造号牌、用光盘和纸片等异物遮挡号牌以及不安装号牌的情况是居多的。 对，这个例如呢，白某自称呢，上午9点的时候刚在小区地库捡到一副车牌、就把自己的宁等等等等等尾号是3的真牌子替换下来了，结果一个小时之后就被交警拦下，为逃避处罚，白某呢就妄图加速逃离现场，被骑摩托车的交警追上之后呢，白某依然不配合执法，多次表示自己有事儿，很着急，不想下车接受处罚。执法交警呢通过系统查询后发现，白某使用的京牌是伪造的假牌照。事实面前，白某最终承认，因为自己的外地车呢在北京开着比较麻烦，所以才替换了车牌。最终呢，白某涉嫌使用伪造号牌，被处以了15日行政拘留，并处罚5000元，记12分。 您这脑子当时想什么呢？真是装了 浆糊吧。涉牌这个违法行为基本都是为了逃避处罚，比如说外地号牌逃避限行，本市车辆逃避限号，那么用更为严重的违法行为去掩饰其他的违法行为，给正常的道路交通造成影响，自己也要承担很严重的法律责任。 没错，这个涉牌类违法呢一直是公安机关执法的重点，下一步呢依然会重点的安排部署涉牌专项执法行动，劝告啊各位司机朋友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不过其实我还想多提醒一句，不光是自己别干这个事儿，您每天早上起来开车之前最好围着自己车转一圈， 就看一下自己的号牌，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别人恶作剧什么的。我真的就碰见过一次，我有一次开车已经出了小区，我真的莫名其妙的我就想在家门口买个早点我就下去了。 这是你的常态 不，我一般是在咱们单位门口买早点。最近这两次我老在我们家周围买那个 鸡蛋灌饼 加手抓饼两个，然后那天我莫名的想下去买一趟，买完了 一回车发现我那前面牌被人挡了个光盘。 为什么？ 而且那天我不限行，所以我 为什么要别人给你挡？ 就是恶作剧有的时候。 这个很奇怪， 所以提醒大家一下，无论是不是您，因为有的人就是在那个交警拦住他之后说呀我不知道啊，这可能是别人给我挡的，无论是谁挡的结果是一样的。 是，这个倒是 对吧，所以您下车真的要查一查。 这手怎么那么欠呀，你咋挡你自己的，该挨罚该挨罚去，挡我们的干嘛，真是的。所以啊，我觉得还是每辆车最好是安一个前置那个摄像头，就是违法那个记录仪，这样的话万一有什么事儿，咱们可以看见。 就在前面吗？行车记录仪吗？ 行车记录仪啊。 那可是每天早上你会先看一遍， 有的时候万一出了问题交警要问你的话，我确实没搁可以从那儿调录像，它一般都会存很长时间，如果你不手动去抹它的话它绝对不会没的。 哇，特别的棒。这就是前天林鹤问我的问题，安这玩意儿你会用吗？我心里想了想 可以，没问题，几百块钱搞定了啊， 走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那昨天的北辰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发布了十月份北京汽车市场的交易数据，今年前十个月北京累计交易新车47.2万辆，同比去年下降了8.68%，降幅高于全国的8.62%。北亚车市相关负责人分析，这是因为购置税及报废补贴等政策的退坡与退出，购置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购置税优惠政策2017年年底取消了，导致大量消费者赶在优惠取消前买车。那么去年的北京还推出了报废高排放老旧机动车补贴政策，也促进了去年年底的销售提升，就吞噬了今年2018年的部分销量。 就是说17年买车的人太多了呗，甚至有18年今年买车计划的人可能去年提前买了。 对啊，优惠在那摆着呢是吧。 哎，我也是这部分大军 看出来了，开着还行 挺好咱们了解一下路面上的消息啊。历时2年，首都核心区375条道路的路灯架空线入地工程昨天全面竣工，累计是拆除架空线是419公里，彻底清除城市上空的蜘蛛网。伴随着路灯架空线入地工程，核心区新建9741盏路灯，其中包含218处无灯路段，新补装的5314盏路灯，有效解决了有路无灯、有灯不亮的问题。 咱们再说说人民币哈，人民币发行了70周年纪念钞，将于本周五11月30号开始预约。纪念钞的面额呢是50元，发行量1.2亿张。那么其中北京地区分配到的数量是680万张，预约发行工作由中国建设银行承担。70周年的钞票第一批次呢于12月28号到2019年的1月4号办理预约兑换。公众预约兑换的有效身份证件必须是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原件。 哇， 但是您前提是得有钱才能换。 我不去排队了，放心吧大家，我的这个排队名额留给大家 吧。让给我是吗？ 对对对， 我也让给大家吧。 原来你也花超了 最近是有点不行了。得嘞，欢迎大家呢继续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互动交流。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到的是， 有没有那么一段时间或有那么几天的瞬间，您就兜里兜比脸干净进入到了这个银两荒。 对，揭不开锅的时间， 揭不开锅的时候， 说说原因吧。 思念的季节充满了期待，为你穿过人海，把乌云都推开。Oh my, oh my, oh my。许下愿望，这幸福那一夜放开。 很帅。当你走过来，扰乱我的节拍，全世界都充满了笑来。Oh my girl, I lost in your eyes。终于明白，心动的感觉值得我认真的等待。爱，做我的女孩，像阳光无可取代。我的原则与你都例外，每一个时辰里。 好啦，看看大家伙给我们发来的信息。 HAWK 说了，哼，每个月我都囧，还完贷款，交完孩子学费，基本上我就告别小康了，再赶上个头疼脑热的，我直接一贫如洗。 哇，您还有小康的时候呢，您都这么惨了，这是咱俩差不多日子。 你不都中产了吗？你厨房直接省了，你直接叫外卖呀。这水平、 哦、你可能要关注一下我的朋友圈。前一段时间我经常会跟大家共享一些优惠券、 哦、 但最近一段时间没有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订不起外卖了。 实在人啊。 疯子就说了，高中在外地，家里呢忘了给打钱，总是这个老魏，估计谁朋友 啊， 总是我老魏管饭，还给我买那个买回宿舍。 哦哦， 慢慢的有困难就会找他借钱。 哎呦， 我都不好意思了。 是是是，来看看 CC 说，说着装修，我告诉你，我和我老公买房首付付完了就已经揭不开锅了，然后过了两个月才开始装的修，装完修又空了，装修完再过去三个月开始买家具，到最后都是发一个月的工资买一件家具。整个的过程我告诉大家啊，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我们这家整个才装修完布置完到位。到现在呢，看看我们一点一点积攒的幸福，特别的珍惜。 哎，我觉得这一段时间特别好，而且这个时间拉得够长，以至于以后你们两口子稍微有个哈两人拌嘴的时候、 啊、 老公一想，哎呦，当年还一起艰苦了两年， 真是， 你觉得那种岁月真的是在脑海里抹不掉的回忆。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你们买的任何的东西不会后悔。为什么？因为你们每买一件东西之前都隔了一个月，有一个月充足的思考时间。该买多大的床，该买欧式的、现代的还是什么样的、地中海的，你绝对买了不后悔。 而且你每一个家具的风格一定搭， 对， 因为有的是时间思考。 哎，我觉得这是好方法，可以推广一下。 我想知道这两年你们俩怎么住的。 就估计就是跟我那哥们儿似的， 先 买个 床 垫儿， 等有了床架子再把床垫塞进去。 对对对。 但是您买床垫那一刹那，您要想好 啊， 以后买这架子是1.5×1.8米的，还是1.8×2米的，还是1.9×2米的？ 这肯定是1.8×2米的呀。 那得看房子大小，你知道吗？ 哎呦，人家倒是还能估计装上橱柜。 嗯，我们家当时我就只能买1.5×1.9的。 哎，女孩够了够了。 是这样子， 啊、 因为是这样的，缘起于我爸前些日子到我们家、 啊、 然后呢中午就吃完饭就说，哎，我在你这躺会儿，一躺、啊、哎，你这怎么转两圈不到就要掉下去。 转两，我天，不小了这床，两圈呢。 我说两圈呢。 对呀。 我爸说我们家我可以将近两圈半，你这怎么，哦，你这多宽的。我说1.5。我爸告诉怎么不稍当时稍微弄个多0.4、0.3。我说那个旁边要想有床头柜，这床就不能超过1.5。我爸说，哎，惨呐、啊，缺钱吗？最近给你点。 哎呦，哎，这是好方法。嘿，你说说， 没事就让咱爸咱妈到咱家看看。 对对对，缺啥你就往那儿挤兑他，你知道吗？让他看见，主动让他交代出来。 这年月入主动愿意被挤兑的只有咱爸妈。 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说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在您不长的人生当中，有没有那么一段时间真的是遇到了自己的经济危机揭不开锅的时候呢？ 嗯 啊，说说经历，说说感受。好了，接下来时间为您带来一条热点信息。 本节目由一好心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好心家。 这房子住了十几年，到处都是陈旧的味道，一直想翻新，却没有精力折腾。直到遇见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三天就把我的家变成了喜欢的样子。20平客餐厅才8800，连家都没有搬，眼看着崭新的家出现在面前，人都感觉年轻了，心情都明朗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豪装品质，一号新材，环保工艺，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来，我们快速的了解一下这个热点消息哈。学影视找份工作不容易哦，别看艺考的时候千难万难，考生风光无限，学影视的学生今年想找份好工作一样不容易。年底将近了，第一波校园招聘呢，基本是进入尾声。原先不愁就业的影视相关毕业的生，发现啊，这是一个难熬的冬天。大平台校招缩招，中小公司咬紧牙关渡难关。 哎呀， 开放给应届毕业生的职位其实并不算多。 没错，今年读研三的穆一鸣，本科硕士都在中央戏剧学院的戏剧文学创作方向就读。本科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开始写电视剧剧本了。到现在，他大大小小先后参与过的电视剧、电视栏目、动画和舞台剧创作是不下十个。他就说了，我觉得自己在就业市场上应该是很有竞争力的，但是等到忙完开题报告，开始正式投入毕业生的求职大军的时候，穆一鸣才真正的发现今年的情况是不容乐观的。今年的电视台和视频网站都普遍的缩招，中小型的影视公司更是控制成本，即便有稀少的招聘机会，给出的薪酬也普遍不高。 对呀，穆一鸣就透露说，作为应届生，大家都想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可以慢慢的打磨创作能力，但是由于市场环境变化大，同学们呢已经不敢轻易的将中小影视公司作为自己就业的首选了。 没错，咱们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策划专业研三的毕业生肖梦玲同学呢，最近刚刚拿到了阿里人文这个娱乐优酷的录用通知，是目前全班明确找到工作的唯二之一。 哦呦， 就说明现在明确找到只有俩人， 就俩。 秋招基本结束，这个大多数的同学呢，依然还在茫茫人海当中徘徊，到现在也没有敲定去向。 那么在编剧汪海林看来呢，影视行业寒冬是普遍存在的外部环境，应届毕业生想要解决问题，不能够仅仅依靠外部环境好转，更多的要从自身出发，先生存下来，最好是用写作的方式。 对，对这些学习影视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来说呢，市场寒冬短时间内可能不会结束，面对产业周期性的调整，应届生们或许应该学会灵活的适应新环境和新变化。 是是是，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说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自己有没有揭不开锅的时候。 哦，那些没找着工作的同学们可能要开始进入到揭不开锅的状态了。 你先体验一下哈。糊涂的旁观者说了，经济危机我有过，那还是在我和我媳妇儿刚搞对象的时候，那时候我和她刚刚认识，正好我也刚换了工作。有一次我们吃完饭看了电影之后，我送她回了家，她家住石景山，我家住亚运村。我当时我兜里真的只剩2块钱了，那是20多年前啊，还没有信用卡这东西，我一直忍了半个月呀，逮谁蹭谁的饭呀，那是我最艰难的一回了。 行了，这个糊涂的旁观者，估计您最花钱的日子也就是谈恋爱那短短的那段时间。 反正大媳妇已经娶回家了， 对吧？娶回家之后，您媳妇还帮您攒钱呢。 不帮花钱就行啊，就娶你这样的可能悬。 清空购物车。 得嘞，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京城百余商家参与万种跨境商品促销，2018北京跨境电商消费体验季全面开启，关注北京市商务局微博、微信活动官网。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广发信用卡城市之星饭票5折起，12月底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精彩商圈专区，可购买朝阳大悦城、北京 APM、 北京朝阳和生汇等16大商圈，指定参与商户半价代金券，详询微信广发卡北京。 消费贷款哪家强？邮储银行帮您忙，优享贷额度高，利率低，手续简便，批贷只1天，循环用3年，手机即可提款，分分钟到账，优享贷带来幸福生活，详情请咨询95580。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歌唱北京，爱北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延续了承压下挫，美联储副主席发表了支持渐进加息言论，金价失守每盎司1220美元关口，最低至每盎司1212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七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15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即日起，菜百公司全国首发猪年生肖纪念章，专业铸造，品质精良，以礼仪藏，贺岁佳品。咨询电话8352-0088-630，投资需谨慎。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早上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突然没底气了是吗？ 不是，我一想到我一打开这个短信平台那一刹那，我觉得理亏的慌。 来看看大家都怎么这个处理这个经济危机的啊，一二三道。其实我觉得他还好，你知道吗？2015年12月份买的房第二套，听着了吧？ 哦，我不想听后边的 啊。为孩子买的学区房 啊， 听见了吧？啊，首付自己掏的，掏空了， 关键 该借的借了 啊， 实在没钱了，日日夜夜盼着发工资了，也不敢和双方父母说了。这有什么不好说的？买了第二套学区房多好事儿。2016年1月份二胎政策放开，我们俩立刻就要了二娃。后来自己想想，哎呦，哪来这么大勇气啊？ 我想说的是，好有实力。 是梁咏琪给你的勇气。 梁咏琪吗？ 哦，梁静茹。 我懂，你看没有，在这个哈。 梁咏琪为我剪了短发。 在囊中羞涩那一刹那，我们都词穷了。 来看看还有谁。嗯， 比如说这个碧丽千仞这位朋友就说。说哦，对不起啊，他首先要求是，首先我要求匿名。 哎，有好多要求匿名的呢，咱们要不然先匿一个这个，是吧？ 好吧， 啊， 这个怎么匿名？哦，行，这还有机会，至少我还没念你， 没念啊， 孩儿他娘啊，就是。 你非得把性别说出来啊！我是救不了你的，苗山，哎呀妈，急死我了。 好，咱说。匿名的孩儿他娘说了，去年买房子的时候吧，卖房因为急用钱，所以呢想多要100万付首付。我们实在是没有，我亲爱的我也没有。然后呢，我就跟我的朋友借，因为我是这个卖旧的换新的， 对对对对， 所以有时间差，所以最多一个月肯定是能还上。 嗯嗯， 所有接到的电话的朋友，二话不说都把钱汇给我了。我就在这个微信里写了个借条，他们还都说你写这干嘛？还怕你跑了呀？真的有那么一瞬间，我心里暖极了。真的都不是常见面的朋友，但是一旦有事儿，都会挺身而出的。 我也要换一套房，来，哎呦，我差点说出他名字，你要不然、哎，因为我有他微信，你知道吗？ 哦， 我就那一次就说，哎呀，别说，到时候再溜出来哈。 主要是孩儿他娘平时的品质特别的靠谱 啊，是没错，所以人缘好。 对吧 ？Cassie 就说了啊，这个经济独立之后最惨的时候是刚刚毕业，一个人去上海打拼，找工作找了一个多月，交了房租押金之后，身上只剩100块，需要坚持一个月才能领到第一笔工资。本想着用馒头榨菜坚持过去，结果大学同学来上海旅游，顺便玩，找我玩一个星期。我的天，因为穷过，所以无论什么时候家里要有10000现金，卡里要有10万活期，剩下的才去理财。我你财大气粗啊，凯西， 我的天， 平时卡里10万活期他都不办理财，我告诉你，我用1毛都存进去， 不比不知道，一比我们的生活质量真是哦， 吓一跳。 哎呦哦， 凯西，我再借你点钱吧，不是你再借我点钱吧。 可说呢，这个飞翔的黑豆芽就说了，我去年买房的时候，攒首付，这个吃了2.5个月的馒头加咸菜， 哎呦， 馒头加白糖， 还是两个换着吃。那个时候最惨的，同事看不过去了就请我吃饭，现在终于缓过来了，所以我没事就请他。 哦，真是， 我真的是在你这个雪中送炭是特别不容易的，当你最困难的时候别人就拉拔你那一下，你会牢记在心间。 没错，平时可能几个哥们儿几个姐们儿天天吃吃喝喝玩玩的没感觉什么，但是真遇到事儿的时候给他们打个电话，如果他能真的接你电话并且能够帮你这个忙，那还算是真朋友。 你说这点特关键， 是不是 能够接我电话，就是这个我这个钱已散尽的消息早已传遍去小圈子。 对呀， 小圈子都知道，哎呦这人电话都别接了。 有的时候你知道吧，我遇到点事儿，我给朋友发个信息，我说在吗，发了个笑脸就再也没有回复了，你知道吗？多惨。也证明我这人缘差点，反正倒是 高磊给我发。 那你呢？ 我一定回复你两个笑脸。或者是啊，你回复我一笑脸，我一定先回一句哥最近手头紧吗，借妹妹点钱。 没事儿，你只要不当着我的面把我拉黑就行。 就是怎么说呢，我比你快。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我们的节目的互动主题是， 您有没有一段时间哈，觉得这个兜比脸干净，觉得自己进入到了我的银两荒，有没有那段时间觉得就是特别的紧巴巴？ 对对对，遇到了自己人生当中的这次经济危机。 对， 跟我们来分享和说一说，我们也警示一下后人。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了，今天的体育消息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足协的消息。前天下午，中国足协通过其新闻办官微辟谣称，国家集训队参加2019赛季中超联赛的消息不属实，辟谣不是信息发布的唯一目的，还向外界传递出了明年中超联赛稳步前进的重要信号。这意味着围绕着国家队踢联赛话题的讨论就此告一段落。不过，中国足协中超公司旨在完善中超联赛环境，遏制非理性消费的盖帽行动的脚步却不会停下来。那么从昨儿开始，来自中超各俱乐部的代表齐聚香河基地，为即将推出的中国足协职业俱乐部财务监管规程细则求同存异。 这个中国足协呢，通过其新闻办的官微称呢，近日有媒体报道国家集训队将参加2019年赛季的中超联赛，这个消息是不属实的。下赛季中超联赛的规模和赛制将保持稳定，不会进行重大调整。中国足协将按照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要求，继续深化职业联赛改革。目前呢，中国足协正在积极研究职业联赛的综合治理、青训体系的建设以及建立职业联盟这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措施，将适时向社会公布。 那么尽管辟谣之前呢，中国足协从未对有关国家队打中超联赛的传闻做出任何的官方回应，但相关传闻引起了足坛内外高度关注。那么早在今年夏天呢，俄罗斯世界杯进行期间，有关足协及体育管理部门商讨国字号球队打中超的传闻就被爆出，那么随即各类猜测性报道接踵而至。而从俱乐部及足球界其他有关方面反映的情况来看，此事的确被体育管理部门提及，相关动议甚至一度是接近了获得通过。 咱们了解了足球之后，咱们再看看篮球。中国男篮啊，本月24号到12月6号，2019篮球世界杯预选赛迎来第五个窗口期。红蓝两队合并后的中国男篮日前在上海集中备战接下来与叙利亚与黎巴嫩队的世预赛比赛。昨天呢，中国队在健身房中进行了身体的力量练习，包括易建联、郭艾伦等主力球员都展现出了不错的身体状况。 是，那么中国篮协呢日前公布了中国男篮备战世预赛的16人大名单，这是主帅李楠上任之后首次带领球队集训和比赛。而中国男篮的这次集结呢，也标志着球队正式进入2019世界杯的备战节奏当中。16名国手当中，有9人是此前杜峰执教的蓝队成员，而李楠自己执掌的红队则有7人入选。 李楠对此表示，如果顺利的话，希望呢他们可以想要的球员都能来，但实际情况呢是一些球员遭受了伤病，他们对此呢也会有所调整。这次窗口期 的两场世预赛就是世界杯正赛的预演，所以我们会倾向于选择和考察更多的球员。 那么根据赛程安排呢，中国男篮将于明天在上海对阵叙利亚队，12月2号转战佛山与黎巴嫩队交手。那么此前呢，世预赛四个窗口期的比赛当中，中国男篮共取得3胜3负，排名一组的第5。作为东道主，中国队已经是自动获得了明年世界杯的资格。世预赛呢，将成为球队重要的技战术磨合良机。看来和这个一流球队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是吧？ 对，但是我觉得咱们男篮小伙子最近这一段时间表现都还挺不错， 是吧？ 是吧？还是挺有看头。 你是看人还是看球啊？ 当然是看人了。 女孩肯定都看人吧？ 这一点我认呢。哎呀， 我告诉你，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女汉子， 对不对？ 对， 咱们实实在在嘛，有一说一， 我敢看我就敢认。 哎，就是。 梁山的男朋友，你听见了没有？说完了，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来说说我们的话题是 什么来着？ 你知道你都吓忘了都。 就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大家肯定会觉得自己出现了财务危机，是吧？突然可能就花了个钱买了个大件，或买了许多大件就没钱了。 对， 回忆一下您那个缺钱的瞬间，和我们分享分享，是买了什么造成了如今的窘迫呢？ 对，或者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也不一定非得是买东西，对吧？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让您遇到了经济危机，揭不开锅了哈。得嘞，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听听胡彦斌的一首新歌《1075》。 下一句会有人会心转意，或是彻底放弃死心，熬过等待宣判的恐惧。1075天的点滴，暗面计算着生命的几分聚集，清醒后的感性在理性面前尴尬一地，似乎猜中了结果又不肯认命。指手画脚的好意都偷失掉了的关系，难道是我不领情也不懂善解人意，无力让这段快进，但我需要一条捷径。别用多少时间来，再用多少时间忘记。以为甩一下一句会有人会心转意，而还是彻底放弃死心，熬过等待宣判的恐惧。1075天的点滴，难免计算着生命的几分聚集，清醒后的感性在理性面前尴尬一地，似乎猜中了结果又不肯认命。指手画脚的好意偷偷失掉的关系，难道是我不领情也不懂善解人意，无力让这段快进，但我需要一条捷径。别用多少时间爱，再用多少时间忘记。 接下来看看大家伙发来的揭不开锅的经历。 你这个语气听上去 挺好。 哎，唐朝栗子就说了， 说什么？ 我现在就已经破产了。 哦，太好了。 因为我准备他说我现在准备旅行中美洲20个国家。 那你还破产？ 还没走呢，基本一年工资都造完了。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女朋友得病了，她家庭也不富裕，我帮她筹款拿出了我的生活费，那个时候饿的只能吃大蒜度过。 哇， 希望她现在安好。那就前女友了是吧？ 前女友， 你真是一个善良的人， 重情重义之人。 对，而且你这个破产的原因是不是准备旅行花的？比如说她20多个国家不得订一些东西呀、还有啊、 结果把20多个国家的行程之前都准备得特别好，没钱出去玩了。哎，我这人怎么那么气人有效？ 来看一下。 哎呀，其人有，笑人无，就是我啊。 我们都去不了。 对，真是连假都没有。 没错。 齐峰说了，小康，请问什么时候是小康？我从结婚到生孩子，到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我就没见过超过2000以上的现金。那您这存款卡里有10万8万的也是搂不住我，是不是？ 不是，我说您这也忒惨了，真的 啊！ 你看我虽然现在账上没有，我曾经有过。 对，我也是，每年还每月还还车贷，儿子的小饭桌、兴趣班，带儿子出去玩，你们介绍的年卡，我这个月能不借钱就高兴喽。哎呀，今天风不大，估计喝不饱。 每天靠喝风。 哎呀，太逗了！ 你最后这一句打动我了。 真是。 哎呦，简直了！ 我告诉你，形容一下，现在珊珊啊，珊珊呢，就像那个咱们北京大老爷们儿到冬天哈、啊，这个没钱买大衣了，在外边冻得得得的，你知道吗？然后只能是把两个袖子给凸着出来， 一交叉， 对，一交叉揣着手，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 我感觉好舒服， 冻得都没钱买大衣，就这范儿， 后边都破洞了。刘俊说，我从小到大其实一直都没怎么缺过钱，不过后来创业了，公司账上就剩7.5块了，能借的都借了，我都忘了那个时候是怎么过去的，反正只记得就睡一觉还是过去了。 哎呦，真不容易哈。来，刚才你说的有一条要匿名的那个在哪儿来了？我特别想给他 哦，真正变成了匿名是吧？ 是是是，你找得着吗？ 我应该可以 啊、 嗯、 有吗？ 爸 先看看， 找着了 哈。 说到上大学的时候，我是班长，大二刚开学，我们班一个姑娘在宿舍晕倒，作为帮班长的辅导员让我带她去医院，结果很严重，住院费我用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垫的，交完之后身上就剩不到10块钱现金了。姑娘啥问题我也不太想提了哈，人家的事儿，不好意思和家里头张嘴，所以找哥们儿借了100块钱，扛了半个月，自己又打工挣了点，后来呢才还我钱，每天豆芽和馒头。 哎呦，真不容易。可能每个人在甭管是上学阶段还是工作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包括后来成家立业，都可能会遇到种种的问题，但是我们一定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特别宝贵的一些经历啊。 对呀、啊、你就是无论是好的坏的、啊、等等你那个都不用老，就是但凡过几年你回头想想，哎呀真的是特别美好，这都是一个可以一起分享和最爱的人一起聊的事儿、哎、 珊珊我提议啊，就是说你们家呀未来的这个发展趋势，厨房啊不用那种大型的橱柜，就是有一种我前两天就是在那个城外城看见有一个组合式的，你知道吗？ 嗯， 不占地儿，里边又是能刷锅洗碗，又能做饭抽油烟机，就是所有的全都集合了，大概也就是不到1米见方， 是吗？ 对，真的， 它就可以拉开，是不是 拉开，然后各种的，就是我忘了那个叫什么料理机还是叫什么什么机，我忘了啊，特别适合你，真的， 哇哦， 特别适合你，5万起。特别适合你，特别适合你。 我跟你说，我想说的是，最开始把这个小户型打造的特别的，就怎么说呢，节省空间的是甜甜、 啊、 甜甜他是比较超前的买的那种床，一周能周上去的那种。 哦，对，我们家也是 啊。你们家也是吗？ 哦，不是，哦，周上去，我是带那个床里边的床屉的。 不是，你说的是双层带箱的床、 啊哦、带箱的， 他的床平时周上去这是一个沙发，拉下来是一个床。 哦，厉害了呀，他们家那么小。 他们家跟我们家一样大呀。 哦， 所以他们家显得比我们家大，就一进去，哎，你瞧人家怎么这么大，你们家 没床 、哦、但是你知道的问题，有时候我经常问他，我说我说就白天你突然累了的时候，不到晚上我想随便躺一躺， 放下来呗， 沙发呗。 哦， 但是比如说啊，你有的时候朋友在家什么的，家里不够坐的、嗯、我就可以坐床上，他坐沙发，对不对、 嗯、 现在他说那就朋友坐沙发，我坐地上呗。 总之都能够给自己找到解决的方法哈。 对，反正是越来越科学了。 嗯，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您有没有曾经揭不开锅的时候，为什么，说一说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菜百首饰现已全面开启贺岁市场，推出多款贺岁产品，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贺岁骰子金条、小猪多多等萌系猪年金饰，款式丰富，规格齐全，每一款都可成为迎接己亥年的甄选佳品。迎贺岁，买首饰选菜百，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了，北京时间的8:24，我们来快速浏览一组文化快讯。即将于11月30日本周五全国公映的青春喜剧电影《20岁》日前在北京举行了青春 KTV 开放式嗨唱活动。男主角之一歌手叶子成变身了 K 歌之王与民间的麦霸飙哥。 首映联国际视野“一带一路”塞尔维亚电影影展将是以5部影片告诉你一个当代的塞尔维亚。这次展映时间是今天开始，一直到12月9日，将在北京的7家影院放映《再见仍是朋友》《不插电》《我们将是世界冠军》《爱姗姗来迟》《为迈克尔·杰克逊的铸造雕像》等5部塞尔维亚优秀影片，将塞尔维亚的浓郁人文气息与别样的社会风貌带给首都的观众朋友。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话剧。正在紧张排练的话剧《哈姆雷特》的濮存昕日前的出现在菊隐剧场举办的《我与我的角色》分享活动会上。今年65岁，8月已经退休的濮存昕呢，还向大家宣布，由他策划发起的“听见美”濮歌读美文朗诵会呢，将再次回归，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上演，分别是12月12日先在上海大剧院演出，之后呢，明年的1月3日、4日登陆北京保利剧院。 中国戏曲学院附中暨中国少年京剧团的娃娃戏将于12月1日到10日每天晚上在北京长安大戏院如约而至，届时将会给首都的观众朋友献上10台共计30出京剧传统教学剧目和2台整本大戏。 以末代皇帝、巴黎最后的汤狗、偷香等影片而著称的意大利电影大师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当地时间11月26日因为癌症去世，享年77岁。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了，还有一点最后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北京雨辰就说了，我现在就已经揭不开锅了，怎么办呀？我把我钱全垫项目上了，合作单位也已经3月没给我们结过钱了，你说怎么办？赶紧找他们要钱去啊！ 哎呦，是不是碰见这事儿真是挺闹心的啊？最惨的一次，哈罗哈就说了，他最惨的是上大学的时候手机丢了，又不敢跟家里人说，用生活费买的新手机之后只剩下30多块钱，还好有宿舍姐妹们接济，度过了漫长的一个学期。 不容易。 我只想说的是啊，宁愿30块钱没饭吃，然后也要买新手机，是吧？ 天呀，还有剩300的大花说了，说现在我就揭不开锅了，我已经打好包，借了300块，准备出差，坚持到30号发工资，没2天了，差不多， 棒棒的 啊！得嘞，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出发吧。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欢迎来到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于11月到12月精心准备了各类演出及惠民抢票，关注剧院运营服务平台，让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 探岳秉承风尚主义设计理念，装备 4Motion 智能四驱系统， L2 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让你从容启程征途，标记你的时代。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当代商城中关村店会员双周发火爆开启，10月30日至12月2日，大部分商品满300最高减150元，会员满2000再赠200积分礼，多买多赠，更有银行惊喜开门送。当代商城邀您共享会员双周发。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工。全工您好啊。 哎，您好。 哎，您好。那经历了星期一的这个重度雾霾之后，这两天天气情况还不错，这样的好天气还能维持几天呢？全工。 这种好天气可以持续3天。 哦，太棒了。 对，应该说今天啊，这因为北京是气压场还比较弱一些，所以这大气透明度不是特别清晰。 嗯嗯。 那么明天白天啊，应该说比今天要透亮的多。天空状况比今天还要好。 好。 所以明天阳光应该是非常这个灿烂的。 明天轮我休息，我正好可以出去玩会儿哈。 对对对，哎，这种状况啊，可以持续到星期五。 哦。 那么这几天的气温呢，基本上就是8度上下。 是。 哎，应该说在冬季来说，这天气就算不错的了， 很舒服，我都热，穿羽绒服穿不住啊。 对, 对，也不冻的话、 啊， 就是早上也稍微冷一些， 对对对对。 哎，整体情况呢都是不错的。 嗯。 那么天气主要变化就是在双休日了。 有。 这个双休日的时候呢，这个气压场会逐渐的减弱，而且空气湿度增大，所以这大气透明度也会逐渐的转差了。 嗯。 周六早上、啊、还不会影响太大。 嗯。 那么周日的早晨啊，现在看呢，就像东部和南部郊区啊，能见度将在1公里左右。 哎呦。 同时呢，星期天这天气会转阴。 嗯。 目前预报最高气温为7度，这个天气就显得阴冷了。 是是是。 所以咱们周日如果出行啊，一个注意添加衣服，另外也要注意呢，要是开车的话，就得注意能见度，因为转差了。这个对道路交通的影响， 就别出、别出远地儿了，是吧？咱们就周边转 转。对对对，因为这影响的范围恐怕整个华北、河北的这个平原地区都会受到影响，像天津啊， 嗯， 什么沧州了、这些地方，保定、石家庄啊，都会受雾霾的影响。 哦， 哎，所以开始出行要注意。 对，所以咱们呀、周日的时候就别出远门了。 对， 这是咱们北京及周边的情况。那咱们全国其他的主要旅游城市这几天的天气如何？适合大家出游吗？ 就华北平原地区而言啊，像太原啊，这一带啊，这个应该说天气都还算不错。像天津啊、太原啊，这北京周边这几个省份啊，天气都不错。气温方面呢，和北京呢也相差不是太大。 嗯嗯。 天气不是太冷，但是早晨咱们都得穿着棉衣，这是肯定的。 对对。 那么全国天气来看呢，像今天早上8点，地面图上显示啊，像黄淮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是雾气弥漫。 嗯， 这个影响的省份有江苏、安徽、湖南和浙江的北部。像现在这个南京啊，目前能见度还不足100米，这对飞机的正常起降是有影响的。 哦， 未来3天呢，这些地方的这个雾霾笼罩的状况还会持续，恐怕要好转也要到周末了。而华北平原地区，就像我刚才说了，到了双休日，这个能见度又要转差了，所以咱们要面临着这种雾霾困扰的局面。 对，对， 大家开车出行要了解路况信息啊，注意交通安全了。 没错，好，谢谢全工的提醒。尤其今天哈、这个听天气预报说特别的干燥，您得适度补水，多喝点水，好吧？ 对，好，谢谢。 好，谢谢全工，再见。 再见。 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北京时间的8:3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这个时段呢，主要来关注到的是事故路段。目前呢，西四环五棵松桥上北向南最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在西五环石峰桥以南南向北方向也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是排到了世纪森林公园路段。北四环的至新桥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那么另外呢，北四环的中关村三桥西向东最外侧车道呢也有事故，请后车呢注意避让。东四环四惠桥南侧南向北的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还有就是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新庄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稍慢。东五环的远通桥南向北方向也有事故，还有就是西五环的石峰桥内环方向有事故，影响了后车的通行。西三环六里桥北向西去往京港高速匝道口也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今天是四和九限行，车比较多，所以呢路面上出现事故的情况也比较多。在这里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这房子住了十几年，到处都是陈旧的味道，一直想翻新，却没有精力折腾。直到遇见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3天就把我的家变成了喜欢的样子。20平客餐厅才8800，连家都没有搬，眼看着崭新的家出现在面前，人都感觉年轻了，心情都明朗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豪装品质，一号新材，环保工艺，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一个话题特别有意思 啊， 说说您不太长的人生当中，有没有那么一个阶段，您已经揭不开锅了，身上快身无分文了，遇到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哇，多么难忘的经历！ 让我们回到你没有钱的日子吧。 是啊，咱们回想一下，当时是多么的困难，您又是如何挺过来的？当然，如果现在是，就更棒了。可以让 证明没挺过来， 就可以让我们感同身受，同时也给大家敲响警钟，因为即将到来的12，咱们不能够再买了。对吧， 咱们得了解自己。 对， 其实我们现在聊这个话题啊，不是给您添堵，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 但是你的高中同学好像说已经给他添堵了，是吗？今天早上 哦，刚才我高中同学给我发短信就说，本来今天早上心情挺好的， 是吧？ 开着车打开收音机，哦，心情低落起来。 我猜他没过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然后这位朋友叫他们一姐说了，月初做预算的时候就料到这个月会遭遇经济危机。我天呀，你料事如神吗？因为这个月是双十一，但仍然感到了肉痛。两辆车，你看看，这是炫耀帖哎！ 这是真的是完全的炫耀，你敢念下去吗？ 我敢。两辆车的保养、保险加起来5000元，暖气费4700，停车位年费4300。哎，为什么都赶的这个月交啊？哦，暖气是应该这个月交，停车费也是这个月交哦。还有上交公婆生活费3000元，买电1000元，我们一家三口的日常用度妥妥的20000加呀！ 我觉得这些可以精简，这里面我算了算， 把车卖了就没有停车费了，也没有保险了，没有保养了， 至少租一辆出去嘛。然后暖气这省不了，停车费是不是可以省？ 停车费啊， 对，它这个停车位的年费嘛， 我觉得停车费不能省，但是暖气费可以省。暖气费你在家里多盖点被子不就完了吗？ 可是如果是老房子，你说我不需要暖气，你给我停了吧，人家也停不了啊。 你想想，人家南方的朋友比咱们可痛苦多了，湿冷湿冷，咱们起码还是干冷干冷的呀。 要不然就购电那1000块钱咱们劈成500吧，省省电。 哎，可以， 是吧？ 别看电视了，别充手机了。 还有什么网？要什么网？要什么自行车？是不是？尤其出门的时候，请你把路由器关上吧。 我的天， 那些都很费电的。 咱们不是周扒皮吧？ 咱们除了冰箱不能断电以外，其他皆可断。 哦，不，断冰箱也可以断，因为没什么可吃的了。 冰箱送给我吧。 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哈。 刚才那魔草就说了，哎呦，苗山千万别买那个折上去的床。 为什么呀？ 每天睡觉来回折腾多麻烦。总有一天你就不想在网上这个哈翻腾了。 就太麻烦了呗。 拔草拔草哈。 哎呦，这样我觉得还锻炼你的臂力呢。 我觉得也特别好， 是不是？ 像平常我们就想碰见巧克力蛋糕种草种草，然后磨草说拔草拔草。 对，够狠。北北说了，原来还没有支付宝微信支付，我自己去新疆克拉玛依，把车停在了机场，一看时间马上来不及了，锁上车门就跑。等上了飞机，我发现哇，我的包包扔车上忘记拿了，飞到了新疆举目无亲呢，兜里就100多，赶紧给朋友打电话让他飞来救援，奈何一天就一班飞机。我找了个酒店，好说歹说没交押金我住下了，100多除了打车还剩下几十块，随便吃了点，幸亏朋友靠谱，第二天朋友就来到新疆帮助我把该钱还的钱还了。 您就剩100了还打车， 腿这不更累 还打车。太不会过了。 您应该在新疆乌鲁木齐机场附近找个酒店，我在那附近酒店住过。 真的？ 对，从乌鲁木齐酒店 住什么酒店啊？问问隔壁大娘屋子能不能腾一间。 哦，他们那儿好像有 民宿，肯定是 有民宿， 是吧？可能便宜好多。 天呀！ 不过你提到这个经历，我觉得有点像。有一次，以前也是确实没有微信这些支付。 对， 我有一次出国也不干嘛，自己真的是休假。我精心准备了，你像我记得我以前还是做攻略那种，我精心准备了好几个月，又订酒店订什么，一切都订好了， 多好啊！ 然后坐上飞机。我在心想即将展开的旅行， 哇， 一摸钱包忘了放了。 你护照都带了，钱包没带。 护照带，因为护照是这样的，护照我是出行之前我是唯一专门放一个兜里，就是仔细看看它。 我告诉你，我的方法就是我谨防两样没带，我所以每次都把护照放钱包里。当然这样也不好，万一丢了一块丢。 对啊。 但是也谨防我忘了带哪样，所以每次都没有出问题。 所以我现在出门的时候都要用那句老话，伸手要钱。手机钱包要是吗？ 对对对。 但是反正真的那次在飞机上就出行刚开始我就发现 怎么办呢， 没带钱包。 后来是 后来我就真的给朋友打电话，那时候就给我转账，后来我想转账怎么办也不太行，后来就是有几间酒店他们直接提前付款的除外，那些没付款的我直接给他们酒店的那个，他们直接帮我 就直接打到酒店去了。 对对对，反正能交的就帮我交。 哎呦， 然后呢我还记得我当时在当地找了一个人，然后呢把他的卡告诉我一北京的朋友，然后呢让他把钱打他卡里，他再取出来给我点。 你还真敢呀，万一人家不给你呢，扭头就走了呢。 他先给我。 啊，他这么二呢。他先给你钱。 欧洲的同事嘛，就是稍微二一些。 哦，不是，这是乐于助人哈。 对，就是简单一些。 对，下次我告诉你，你再出现这种事儿，我就联合你身边的朋友，谁都不给你转钱。 哦，不，我下次找你转。 我天呀，我没钱。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是。 有没有这个哈、啊、没钱的岁月，就是孔方兄特别紧的岁月、还有那一年出现财务危机的岁月，一起回顾一下。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你拖拖拖到冬天了还怎么装修啊，过年还想接爸妈过来住漂亮的新家呢。 别着急啊媳妇儿，我这不是找了1号新家老房快装了吗，3天就能装好一个客厅，全屋装完也用不了几天，更厉害的是无粉尘无异味。 真这么快？ 不光快还实惠呢，20平客3厅才8800，1号新材环保工艺豪装效果。 1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好了，北京时间的8:45，我们来了解一组旅游消息。201线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文物昨天起在国家博物馆正式展出，讲述了多种文明的交融互鉴。 哎呦，这个是一个挺好的事儿，我还挺感兴趣的。 对呀啊， 在这个平民情怀平山玉夫藏丝路文物展上，平山玉夫这个丝绸之路美术馆带来200件套的藏品，国博也拿出了1件藏品。策展人介绍呢，将通过古代文物与当代艺术创作相结合的方式，来讲述自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8世纪之间丝路沿线地区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剧。 嗯，告诉大家呢，这次展览呢将持续到明年的2月4号，门票价格每人30元。接下来我们继续给您打造高端的旅游线路哈，圆梦丝路中亚东欧国家旅游产品推介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推介会呢，对中国公民赴中亚地区旅游项目进行了推介。参会各方呢还将联手打造一带一路的高端旅游线路。 哎，这个推介会到时候好像上线了很多不同的产品，到时候大家关注一下。 是， 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这些国家，我觉得大家肯定以后会获得更多的便利措施，方便大家出行。后面这个消息啊，我这两天一直很关注。 怎么了？ 这个气氛呢、这个签证因为我去年刚办的就没有简化，我跟你说所有的材料大概耗时了2周，提交之后然后等了3周才出结果。 我也是。 结果加拿大签证如今就认可芝麻信用分，所以如果您啊查询一下您的芝麻信用分，如果达到750分以上，就可以有特别好的消息，就可以简化手续去办了。 对， 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呢？近日加拿大移民部在官网对外宣布，现在开始中国游客可以自主选择提交芝麻信用签证报告，用作财政以及履约能力的证明，这让咱们中国公民更便捷的去申请加拿大签证。 也就是说，支付宝信用分750分以上的中国游客办理加拿大签证的时候，可以用芝麻信用报告替代银行打印的流水单和存款证明，通过芝麻信用一信用这个管理芝麻签证报告，可以找到这个服务，在人脸识别补充并确定信息之后就可以打印报告。那么此前呢，中国公民在申请加拿大签证的时候，在财力证明方面一般是需要准备近6个月的活期对账单，冻结3个月不低于50000元的银行存款证明单等等一系列的材料。好麻烦， 还挺复杂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提交的信用报告呢对过签率并没有影响，是否会过签主要取决于您这个整体材料是否齐全以及签证官的判断。 对， 来自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已位列加拿大第三大入境客源市场。目前加拿大呢已经有数千家商家是支持支付宝消费的。 对呀、啊，我们未来去加拿大玩更加方便喽。 但不要高兴得太早。 为什么？ 你打开你的支付宝看看，750是多么难达到啊！ 对，但是这听说也是马云跟人家加拿大总理聊聊天说， 对， 太麻烦了啊，聊了好几次，然后人家哎终于改观了。 对，因为确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未必说他有长时间 的 银行流水在银行里面，因为现在有比较多的理财方式，未必要在银行。所以呢，说单一的让银行提供这个证明材料，确实对于年轻人来说是比较有劣势的， 有不太公平吧？ 对，所以马云就说应该我们信任年轻人， 对， 是吧？ 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但是咱们去那儿呢，还要。不能够瞎买胡买哈，咱们要根据自己的财力情况。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You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you go round, but he lets you down and down and down and down, he lets you down. Everybody knows your business in this town, 'cause you can't help it, no, you can't help it.And he'll tell you, tell you, tell you, tell you what you want. But you've been faking, faking, faking it more than once. And you keep calling, calling me every time he's gone. Like you can't help it, you can't help it. Whoa, he don't see what I see. He don't know what you need. He's gonna know when I take your love away. He only loves you part time.You go round, but he lets you down and down and down and down, he lets you down. And you keep calling, calling me every time he's gone. Like you can't help it, you can't help it. Whoa, he don't see what I see. He don't know what you need. He's gonna know when I take your love away. He only loves you part time, sure that you cry on his mind 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迁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了，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聊一条趣闻吧。这个合住条件非常严苛，英国奇葩的房主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啊。 这个奇闻异事这个阶段，如果没有英国的事儿，那就不是真正的奇闻异事时段。 对啊，英美奇闻异事时段。 对，你有过与别人合住的经历吗？英国一名房主在网上贴出招一名合住人的广告，同时列出了一长串严苛的条件，招致网友的热议。那具体的这位女房东为新客列出的12条严苛的规定，她 例如有什么呢？ 比如说每天使用卫生间不得超过15次，每天不得超过15分钟啊，不是每次不得超过15分钟，每天不超过15分钟麻烦了。早上起来8点半以前及晚上11点半以后不得做饭，不得长时间打电话。每周一到周五早上起来9点到下午的5点不得待在公寓里啊，不欢迎大学生室友，不得大力关门。还有晚11点以后不得大笑或者是弄出声响，包括睡觉前打开收音机听音乐或者是看电视不戴耳机。需要与房东分担家务，每周需要打扫浴室厨房清洁地板，不得因为房东提醒而甩脸色，不得长时间霸占厨房，不得只吃豆类和啤酒。 管着吗？ 妈呀。 女房东写道，之所以详尽地列出招租条件，是因为今年早些时候遇到不止一名比较糟糕的室友，所以她希望有意租者呢就先看清，而且遵守规定再看房，以免浪费双方的时间。 这要列出来以后大家一通读，谁还来您这儿租啊？ 我觉得这些条件里边别的我都忍了，但是说就是我想想啊，早上起来9点到下午5点之间不能待在公寓里，这我不能接受。 这绝对我也接受不了，这是我租的房子对吧，我要生病了我还不能待啊， 就是 我今天放假了我还不能待啊。 这我觉得这个没，这是 无 厘头，对，这是无厘头的一条。其他你说你怕吵讲究卫生什么这些我都能理解。我说到这个我想起我在德国游学的时候，我入住的第一天房东就给了我一小本手册，就是我们这一个楼的入住手册。 我还真是有啊， 对，他们 德国人严谨是吧？ 对，而且他们每个楼会自己修订自己楼的，比如说晚上10点之后是不能洗衣服的，因为洗衣机的隆隆声会影响到其他邻居。就这些我都能理解。 对， 然后比如垃圾要分类，然后每周日我们这个楼是打扫卫生是不能用吸尘器或洗衣机的，因为周日大家都可能起得比较晚， 都在休息， 所以呢就基本上做家务大家就周六做，但是也要记住周六做也不能超过晚上10点。就我觉得这种规定如果是一个楼大家都习惯形成这个， 也还好， 比较好的一个生活习惯也好， 因为人家没有影响到你，你也不要去影响到别人， 对，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点可以借鉴一下。比如说最近我们家这个楼上的3层的住户他们可能在装修，然后呢我们那个居委会就要求他们要跟楼里面的其他邻居公示，所以他们打出一个 A4 纸在电梯里贴上，然后在电梯门口的墙上也在贴了，说我们家几月几号装修，那不好意思大家可能会吵，但是我会尊重和遵守规定的装修时间几点到几点的， 这样就好啊， 我觉得很好。 对、 啊、所以大家都应该借鉴一下， 是是是，大家也互相体谅一下、万一过了年之后您家在装修呢，是不是？ 就是 来看看刘说了啊，10年前了，刚跟女朋友好，送她回家是坐车去的，送她回去的时候10点多了，我丈母娘不放心就出来车站接她，我要往回走的时候兜里就8块钱了，我丈母娘和我媳妇儿一起在车站陪我等车，我知道已经没车了，可是打车又没钱，我就跟我丈母娘说您回去吧回去吧，我自己等就行了。哎，就不走，非让我打车回去。我说没事没事，我再等等等等等等等啊，当时兜里就8块钱，打什么车呀？最后硬着头皮打车，上车走了几百米我就跟司机师傅说，我就8块钱了，您就给我往前带点就行。下车我走了足足1个小时回家了。那会儿啊真是刚刚辞职1年，是真没钱，最困难的时候还得打肿脸充胖子，不容易，小伙儿啊， 这是不容易啊，长挺帅的 啊。 红眼就说了，10月、11月都经历危机啊，10月老公的保险，11月我的养老保险，我的养老保险是自己交的，一次交1年的房租还有房贷。 别想了，上班吧，快9点了，大家熬过11月份和12月份吧，为您敲响警钟，双12咱们什么都别买了。 Laura 说了，现在就没钱，去了趟巴西，国庆又旅游，然后给闺女报了一个课外班，大家懂的。 你这还是没钱，还是有钱。得了，开开心心的度过1个半小时，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苗山， 稍后是娱乐72变。 开心麻花2019贺岁舞台剧《窗前不止明月光》，11月20日至12月16日，海淀剧院爆笑开演，烧脑剧情，反转连连，挑战喜剧限制级。关注开心麻花官方微信，可优惠购票。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 现购买 VI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